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刷到绿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继故宫之后，本市又多了一家取消纸质门票的博物馆。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正式取消纸质门票，今后观众持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入国博参观。对于观众普遍关心的是否限流问题，国博表示目前暂时没有限制人数，观众可以刷身份证直接进馆，也可以提前预约。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在举办暗香迎春、女人节、雅集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市民免费参与。活动当中特邀香文化学者为市民带来香文化知识讲座，讲述香文化的历史，了解品香知识，共话香之礼仪。现场女性观众在专业学者的带领下体验制作香丸的整个过程，了解中国3000年香文化发展历程，感受香的艺术魅力。园博馆还将在明天为青少年举办少儿启蒙版专场体验活动，通过认知园林当中的芳香植物，解读甲骨文当中的香字，动手制作香丸，感受香文化的内容。从现在开始，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可以在报刊亭免费领取6种北京旅游咨询宣传册，包括文明旅游快乐出行、北京旅游地图、会游北京等等。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四川九寨沟景区昨天重新开门迎客。目前景区只有部分景点对外开放，且日接待量控制在2000人以内，接待对象为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暂不接待散客。昨天九寨沟景区共接待旅游团队64个，游客767人次。某网络旅行平台昨天发布女性旅游消费分析报告，请听报道。 随着现代女性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女性对于品质生活的要求也在同步的上升，通过旅游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已经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途牛旅游网平台数据显示呢，过去一年她们服务的女性游客人次是占比超过半边天，达到 54%，其中北京女性在旅游方面仅次于上海，位列女性出游客源地的第二名。当然朋友圈里年轻时尚的女白领是出游的主力军，20到35岁的女性是占到整体女性游客的 54%。 过去一年中，女性选择国内游和出境游的人次占比基本为7:3。国内长线游当中，三亚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而像丽江、大理、厦门等文艺范十足的城市呢，也很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前10名当中仅有2个北方城市，他们是北京和西安。出境游最受欢迎的目的地集中在东南亚国家，此外像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也是女性游客青睐的国家。在目的地选择方面，安全因素是女性作为关注的焦点，90%的女性认为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目的地出游比较稳妥。此外，自然风景对女性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影响目的地选择的第二大因素。而在目的地渠道获取方面，将近50%的女性偏爱朋友圈分享或者是朋友推荐，30%的女性在电视、影视剧、综艺的传播效应当中获得旅游目的地信息。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转多云，预计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左右，午后有2级兼4级的偏南风，空气比较干燥，请注意做好防火的工作，并注意保湿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宅。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 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我们家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是我们俩啊， 是， 我们俩来呢，要讨论一大事儿， 多大呀？对， 多大呀？ 多少平？ 得几百万、几千万的聊。 哎呦，这可是大买卖。大 平时吧，咱们也就聊聊装修什么的， 哎， 是吧？ 嗯， 装修吧，您就花个四五十的，最多您一别墅啊，几百万，哎，往顶天了吧？ 几百万用不上 是吧？ 啊， 你要赶上全包圆是吧？十万就拿下，是吧？当然，我们今天聊的是买房 哦，今儿聊的是根本的问题， 哎，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个，从我们这节目呀，今年刚开播就有人问，看见我就问说：“哟，明儿你又买了几套房了？” 哎呦， 你不是做这节目的吗？ 那是你不能这么来吝哈，不能说我做这个跟住房有关的，我就买了好几套房， 就是 啊，我才能哈， 啊。就是啊，我们这制作费又没涨。 嗯，那你跟大家今天说说到底几套？ 本来想买来着，政策太多， 哎， 真是迷花了我的眼呐。 是是是， 哎，后来发现这个钱不够，啊，还有的朋友问，包括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这时候能卖房吗？什么时候才是好的买房时机呢？我是刚需啊。 这个确实，嗯， 对，确实，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比如有生了孩子了， 嗯， 原来呢是小两口住，现在呢可能得大四口加一小孩住， 哎， 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您原来那个七八十平的一居啊，甚至是五六十平的那小开间啊，可能不够使了， 有点挤， 您可能得换一换。所以这个买房的需求很旺盛， 是， 但是现在的这些政策也是越来越多了，尤其现在两会正在召开，而且关于房产税呢也正在进行论证， 嗯 啊，都在听取意见，究竟2018年的房市到底是怎么样呢？尤其从自这个2017年的3月17号， 嗯 啊，3月17号这也过去了小一年了， 嗯， 当时被称之为说是最严的，史上最严的一个房屋政策出来了。 嗯， 这一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究竟这个房产市场是什么样的？ 嗯， 我们今天啊，我们俩别在这儿聊， 是 咱们请来一位业内人士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嗯， 好吧，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我爱我家集团的市场总监孔丹，欢迎孔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这个一开始我们先问点自己的问题啊， 问点自己的，就关于你的是吗？ 哎，对，关于我的 啊， 我有这需求， 我也听听。 当然，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边来问问孔丹啊。 哎， 我先问问，就是从去年3月17号开始，因为出了这样的政策，一直到今年，目前的房价走势是什么样的？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主要说一下二手房吧，因为新房大家都知道，北京的新房供应量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市场，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少，所以一般新房现在大家看到了，基本上都在远郊区县，五环外甚至六环外，而且房价也不便宜，基本上都是偏豪宅化，偏高端化，所以它并不能代表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们来重点说一下二手房，因为北京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二手房时代，现在成交十套房子基本上七八套都是二手房，所以二手房更有代表性。二手房呢，我们可以看到从317新政出来之后，这个市场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政策还是起到了非常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首先是交易量出现了大幅下滑，基本上到现在下滑了70%左右。房价大家可能更关心一些，其实317新政出台之后，北京的房价还是惯性上涨了两个月，就到从3月份到5月份还是一个持续小幅上涨的。但是从5月份开始，大家记住了，从5月份开始北京的二手房价就持续开始回落，一直回落到了这个月，刚刚过去的二月份，2018年2月份，也就是说，北京的二手房价从去年的五月份到今年的二月份，连续10个月出现了回落。虽然降幅不是太大，但累计起来降幅也不小，达到了12%到15%左右。可能大家感受，哎，为什么我周边的房子没降啊？甚至有的观众朋友说， 为什么我身边的房子还涨了呢？其实我们这还是要分区域来看，因为北京太大了，就远到了远郊区县，密云了，顺义了，延庆了，还有城市核心区、中央政务区这一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房价差异很大，全国的房价在分化，北京的房价也在分化，尤其是我们通州那边有了新的利好，南边有新机场，东边有通州，所以这两块的房价大家感受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总体来看，宏观来看，整个北京的房价现在降了12%-15%左右，和去年三月份相比。但具体到你身边的房价，大哥，大家还是要具体关注一下你关注的小区，看看是降了还涨了还持平，但总体来看基本上还是往下走了一些。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房价最近这也是从去年五月到现在吧，普遍下降。我跟这很多人都是有感同身受的。怎么讲呢，就是你接到这个电话的次数发现比之前少了很多。 哦，是吗？ 我觉得就我个人感觉，我不知道这个靠不靠谱啊， 就是您这房卖吗？ 对对对对对， 越来越少了， 就是比之前好像少了一些。 哦，在这个时候往往不应该去多拿一些房源吗？ 现在是这个情况，因为市场现在也不好，而且房价也持续在往下走。整个的市场需求比较有限，所以现在有一些不着急卖房的一些业主，我就不卖了。 明白了。 如果房价不好的话，我又不着急卖，我也不着急回款。那就在这房子在那放着，我先出租，先获取一定收益，我等市场好了我再卖，或者市场稳定了我再卖。所以现在房源相对来说也相对来说少一些。 明白。 但总体来看，现在的房源供应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在逐渐的缓解，不像原来供不应求的矛盾这么大，可能一套房子十几个人都在争抢一套房子，可能现在一套房子比较合理，可能三四个家庭可能会对应一套房。而且大家看的也比较冷静，比较理性，现在业主呢也比较好说话，你像过去你说给我降点价吧，不给你涨价就好事了。可能一夜之间涨个几十万都很正常，但是现在来一个客户都会给你砍价的，所以现在业主也都很理性。我直接把报价调低一点，如果遇到比方说学历比较好、资金状况比较好，而且比较有缘分的客户，愿意再给你多降一点。这样能够促进成交吧。 至少能聊了。 对 对 对， 不对？ 议价空间肯定现在是有，所以大家可以大胆的和业主进行议价。 是，现在都是在观望。不光买房的在观望，卖房的也在观望， 也在观望， 对吧？也都在找一个相对好的时机，能够把自己的房子出手。 对，现在主要是现在房价在往下走，所以业主呢担心房价还往下走，所以有些业主现在把握不了，未来房价会不会稳定啊？会不会再慢慢往上走啊？我是不是等一等啊？有的业主就是未来房价可能还会持续往下降，我赶快卖了吧，再卖晚了可能卖的更少，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在观望，客户这边也是观望，未来会不会继续降？我再等一等。所以大家都在找一个市场的平衡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市场的平衡点在逐渐的在出现，就是交易量逐渐的稳定住，就不再像去年那样持续了往下走了，基本上从去年三四季度这个交易量就慢慢的在往上走，就连续在回升，如果没有春节假期的话，应该这个交易量还会继续回升，所以我们二月份春节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交易量迅速回升到了一月份的水平，也就是交易量还是可以的，而且房价呢虽然在持续回落，但这个降幅在逐渐的缩小，不像原来降幅那么大了，所以现在市场在逐渐的进入到一个稳定期，所以进入到稳定期，这样市场有可能就会迎来一个交易的一个复苏，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交易量还是慢慢的在走高的。 哎，既然你提到复苏了，因为年后啊，我们就说春节后，其实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它在往年来看都是有一个小阳春的。 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往往大家购买力啊会集中的爆发。 对， 可能经过这个冬天的沉寂之后，在春天的时候，哎，我手里也有钱了， 是， 钱也攒的差不多了，我看也看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呢又相对是在一个低点，就是至少我比如我看房时间有一年了，至少跟我去年比已经降了不少了，这个时候我准备出手了。这个小阳春目前来讲，因为您是业内人士，目前来讲您觉得有到来吗？还是可能这个小阳春还得再往后错一错？ 要过往的经验来说，一般三四月份是一个小阳春，九十月份是金九银十，到了五六月份还有一个学区房的小爆发。但今年来看，不管是小阳春也好，还是金九银十也好，在我看来，我觉得都不会出现了。有今年的市场总体就是稳定，交易量会慢慢的复苏，但不会出现一个集中的爆发，不会出现明显的波谷，所以整个今年的交易量会稳中有升。 保持一个稳中向上的一个势头，但是你要说出现一个某个节点某一两个月份出现大幅的交易量的增加，大量的交易需求的集中爆发，这是不可能的，在今年是不可能出现的、 嗯、 整体的今年市场是稳中上升的一个趋势。 嗯， 可能也是买卖双方他的这个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根据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他心态产生了变化之后，可能也是促使这个市场达到了一种新的一个格局。 我觉得也挺好啊，对于那些至少现在投资炒房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个不太可能了。 对，在里边您可能获利空间会觉得，哎呦我的天，我首先投入就已经很多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呢？ 对， 这个可能大家都会去想，所以这个时候真正需要买房的，或者说为什么您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交易量还是在稳固的增长，慢慢的增长，其实是大家真的是有需求， 实实在在的购房需求。 没错没错。那现在既然咱们聊到需求了，我们也来聊一聊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对我们实际买房人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一直在提高的这个首套房的这个房贷利率。 嗯， 这个利率最实在的一个表现就是，如果您要这套房有贷款啊， 嗯， 您可能每个月就要多支出， 月供会增加 不少钱、嗯、 是 这个有的人可能觉得您说哎呦一个月多支出个也就三四百还好啊、 嗯、 但是如您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而且是在您贷款不多的基础上，您可能算了一下，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您贷300万的话， 嗯， 贷款300万，您可能每个月要比基础利率的多上大概900左右吧， 每个月多900， 每个月多900，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是，最近也是在防范金融风险，在去杠杆，这国家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光利率提升了，现在大家最头疼的还不是利率，主要是首付比例大幅提升。 哦，还真是， 这是让广大的购房人群，尤其是改善置业的，要买二套的，现在是最头疼的问题。 嗯， 现在像原来我卖掉了我自己手里的房子，实现唯一了，我还可能能成为首套。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认房又认贷，我即使卖掉了我手里的房子，我成为无房户了， 嗯， 但是我过往有过公积金贷款记录或者有商业贷款记录，都会被算作二套。如果你买新房现在基本上都算非普通住宅了，基本上都面临着80%的首付，买二手房最低也得60%。所以现在这个首付成本的提高和利率的提升，也是让换房的需求现在成本的压力，购房这个起始成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嗯， 其实也是目标也是很明确，也就是说要让老百姓的购房更加回归理性，而不是说像原来，我更多的用杠杆，我炒房，我可能原来投入20-30%的成本，我就能可以撬动一个很大的一个资产， 嗯， 过上短短的2-3年1-2年，我就要出手套现， 嗯， 然后博这个房价的上涨。但是现在还是响应习大大的房住不炒的精神，也就是说现在首付比例提高，利率提升，也是让大家回归理性。我不是说我在贷款的时候毫不理性的，我说我贷400万、贷300万、贷400万，而是说我要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 嗯， 国家在防范金融风险，其实也是引导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家庭财务状况做自己的一个财务风险的防范。 没错， 因为现在实体经济说实话也在逐渐的复苏，现在的失业了，包括一些就业了，也是有一些。有一些挑战的，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收入情况， 嗯、 千万不要说我硬着头皮我贷下来再说、 嗯， 现在一定要理性了。 嗯，原来买房子呀，可能更多的是跳着高的往上蹦， 对，是， 甚至不光是跳着高的了，您得可能站在父母的身上，站在爷爷奶奶的肩上哈。一家人可能得6-7口人来供这一个房子， 是这样。 但是现在呢，有时候发现，哟，我可能跳都跳不着了。那个时候呢，您可能再重新定位一下您的买房需求了。比如说，我原来我就打算换130的，现在您可能发现， 嗯、 哎呦，我这首付比例啊，130我可能换不了了。 看看手里多少钱， 慢慢来。可能您得先从100开始换了， 嗯， 是吧？ 是， 慢慢来。当然呢，这是说到了这个首付比例，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最近比较热炒的， 嗯， 也是那些啊，就手里边揣个几百套房子的人， 嗯， 就开始有点肝颤了，就是房产税， 嗯， 房产税当然现在是还在一个取证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就目前来讲，我觉得肯定，所有人的观点好像这个实施是迟早的事儿。 房地产税提这个东西已经15年了、 嗯、 这个论证的时间已经相当充分了。 哎， 而且在城市 在各个地方的空转试点也有一定经验了，而且上海和重庆也试点过他们的房产税，现在也有一定的经验吸取，所以这个现在房地产税的出台已经不再是论证阶段，而且已经进入了立法阶段。两会说得也很清楚，加快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以及落地。所以我们预计的话，今年应该会在立法层面会取得比较大的突破。应该在2020年左右，有可能房地产税就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出台。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一个是房地产的长效机制需要房地产税。再就是现在大量的一二三线城市经过这几年的高速开发建设，土地已经卖的差不多了，过去的土地靠土地来弄钱来搞开发建设的这种土地财政基本上走了尽头了，所以各个地方政府也的确需要一个新的税种来弥补这个税源，而且这个房地产税又是个地方税，所以现在各个地方政府也是很积极的在推进这个房地产税的一个落地了，一个征收了，所以现在在已经进入立法阶段。立法阶段它因为什么还需要时间呢？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税种，它是一个综合税，这个房地产的综合税，它会涉及到，它是把原来房地产的从交易环节的税收逐渐过渡到像持有环节过渡的一个标志吧，所以这个税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比方说我要豁免多少平米啊，或者怎么豁免呀？不是说我有房必须得交，它肯定有一个豁免的一个几率的。比方说我这个税率是多少，税基是多少，这些都会论证。你比方说放在美国，它这个就很灵活，可能隔一条马路，我房产税的税率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房产税这个，比方说马路东边费率高一些，我各个家庭交的费率多一些，当地这个政府收了税就多一些，可能我有更多的钱来把这一块的教育了、医疗各种方面配套做好。可能这马路西边可能税收稍微低一点，可能它的相对配套稍微就差一些。所以作为一个地方税来说，未来的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论证，需要来确认。但虽然很多细节需要论证，但是现在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工作进行的挺好的了，而且是立法已经进入了后期的一个非常的攻坚一个阶段了，所以未来一两年应该房地产税落地实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其实说到房地产税啊，我们一直在交纳的相关房地产的一些税收其实一直在有。 对，比方说和房地产交易相关，比方说你买新房那边就有一些增值税啦，各方面税收。二手房大家也更明白了，什么增值税啦、个人所得税，其实都有。未来房地产税它一个综合税， 对， 是和房地产相关的一揽税收。 哎，而且呢，也有人说房地产税啊，不是说为了抑制房价才出的房地产税， 是 啊，它跟抑制房价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出台了之后，多多少少会对房地产的这个市场。我们最简单的说，就是对房价可能会是有影响的。 它对房价是肯定会有影响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房地产税出台之后，肯定会逼迫一部分，就像你说的，长期持有多套住宅、长期控制的这样投资客，他会抛售一部分住宅。 哎， 只要他出售，二手房存量市场上的房源就会增加，房源只要增加，供需矛盾就会进一步缓解，这样就会导致房价的一个回落。但是呢，房地产税也不是一个灵丹妙药，不是说我靠一个房地产税房价就一定会降，这个不是这样的。 对， 它还是取决于一个整个的城市的综合开发建设了、综合配套了、城市规划了、人口布局、产业布局、整个的资源布局、配套布局，这一揽着东西才会来影响这个房价。包括现在提的最多的、现在非常火的这个租赁市场，也是未来影响房价的很重要的元素。只不过房地产税是我们未来税制改革、房地产长效机制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房地产税，那就很难解开这个迷局。但是一旦有了房地产税，它会让这个市场向更良性的一个轨道发展。 一说到这个房地产税马上就要立法，然后马上就要面试啊，其实有很多人啊，普通老百姓，就像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是拍手称快的。其实大家是愿意就是这样的税收早点能够落地，早点能够实施。这样的话呢，好像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缩小了这个贫富差距的。但是这个立法究竟是怎么立，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回来，住在八七六，继续和您一块聊一聊咱们的房子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的嘉宾呢是我爱我家集团市场总监孔丹，欢迎孔丹。 哎，大家好。 哎，这个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说买哪儿的房子合适啊？最简单的就是这么问。这个孔丹说了，您得想好了啊，先是您的这个能拿多少钱出来啊？现在首付比例都比较高。啊，另外呢，您买的是干嘛使的，对不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多数人啊都想得很清楚， 是 对，对不对？就肯定是，比如说离工作单位近，或者离孩子的学校近， 是 吧？然后呢，这个跟父母呢，尽量我能住的稍微近一点，这样呢，孩子那个父母呢也不用老来跑接送孩子什么的。这个我估计大家都想得很清楚了。但是呢，现在大家可能迷茫的是。哎呦，我要比如说我这个区域我已经想好了，那我这个区域它是属于坚挺的区域呢，还是属于可能还是在下行通道里边滑溜的比较厉害的区域呢？也就面临着就是我是不是要再等一等，还是我这区域吧反正也就这样了，降也降不到哪儿去了，我就找好房子就得了。 你就赶紧拍板吧。 哎， 现在整体来看，现在房价基本上快到了一个底部了，有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但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交易量在慢慢的复苏，所以这也就代表着一部分的购房人群已经对现在的房价是接受的，就是说 OK 的了，所以他才会出手买房。所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出手买房的话，那么在上一轮博弈中，现在房价回到了这个点，应该是逐渐的被买卖双方所接受。如果这个买卖双方不接受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交易量还会继续往下走，交易量还会减少，这个房价还会继续下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交易量已经稳定住了，也就意味着通过上一轮的博弈之后，大家对这个现在的房价是接受的，所以大家可以现在看一看，等两会之后吧，我们再看看国家的政策方向，应该是个不会大变。我估计18年全年都会是从严从紧的楼市调控，所以整个的市场形势应该还是很稳定的，所以今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买房时机。但具体到你这个区域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打听，多看，上一些中介公司的网站了，上门店了，你去不要怕麻烦，去问一问，大家都应该能知道现在房价的一个情况。但全部总体来看的话，全北京来看的话，现在还是远郊区县或者近郊区县房价的跌幅更大一些，再就是老旧小区房价的跌幅更大一些。再就是原来房价特别虚高的，比方说 四环内的学区房， 嗯， 大家都觉着它会不会很坚挺？其实不是，房学区房最近跌的也比较明显， 嗯， 因为它过去太虚高了， 是 大家一提学区房都色变， 是 这怎么能买得起的？ 啊、 对对对。所以因为它太虚高太偏离价值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学区房价格回落的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现在北京市政府在推这个教育资源均等化均衡化，在不断的布局更多的教育资源，所以18年19年这一段时间随着很多的教育资源更加越来越均衡，所以这个学区房的价格应该也会逐渐的趋向一个理性吧。所以总体来看的话，现在全北京我们要说你要在准备在北边置业的话，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就是昌平。如果你预算稍微高一点的话，可以考虑昌平和朝阳交界的这一块，比方说北苑啦、天通苑啦，还有回龙观这一块。如果你预算稍微少一些不要紧，你可以沿着轨道交通或者沿着京藏继续往北走到昌平县城，其实那边一些新房项目还是非常不错的，品质啦、设计风格啦、设计理念啦都非常不错的。二手房那边现在房价跌幅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往东边这一块走的话，很热门就通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还有顺义的二手房最近跌幅也比较大，而且新开盘的楼盘也存在，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往南走的话，比较热门的区域现在就是，如果你是资金比较充裕的话，可以考虑亦庄这个地方。亦庄这个地方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大量的物流基地都在这里面，京东的总部都在，所以它那边的生活品质配套还是非常不错的。你不要看亦庄这个地方在五环外，但是呢它的租金价格房价和东北三四环的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的资金比较充裕的话，可以考虑亦庄这一块，而且很多有品质楼盘也不少。如果你资金稍微差一些，可以考虑一下现在的往新机场这个方向走，往正南走，大兴往南，黄村这一块，甚至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到了河北的固安，都可以来考虑，还是不错的。西边这一块呢，由于开发建设稍微晚一些，再有山区比较多，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就是房山这一块还有石景山这一块还是相当不错的。之所以现在好多不愿意考虑房山，是因为现在北京的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基本上都局限在东北这一块，所以房山现在的房价说实话还是真的非常有价值， 是 因为很多的名盘非常有品质的开发商在房山都有项目。如果你不怕远，或者你工作时间比较灵活，自由职业者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房山这一块的房子，也真不错。 而且房山起得特别快， 是， 我起得真的就感觉是一夜之间，咵，全都起来了。尤其它的配套也都做得还非常不错。 是这样的，因为未来要建设卫星城嘛，要建设一些有特色的一些城区，所以未来这些远郊区县，大家不要怕。哎，我现在买是不是太远了？大家可以倒回去十年前想一想，让你买望京，你买不买？大家想，哎，望京这地方太偏了，我才不去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当年七八千的望京现在多少钱了？可能七八万都有了。所以大家还是相信政府的一些规划，因为大家要去过美国，应该看到大量的人口都居住在一些大都市的周边的卫星城。我白天上班开车去，晚上下班回到小镇，可能就是。所以未来的这些远郊区县应该居住啦、交通啦、商业、医疗都会非常棒的。 所以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利好的政策，比如说未来的新机场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副中心也好，等等等等，可能对于您的房屋选择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政策。也倒不是说我为了投机取巧啊，可能大多数人买房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买一个未来发展空间更大的。然后我住着更舒服嘛，配套越来越多啊，他肯定那边的人越来越多了，国家重视了，那边的教育啊、医疗啊等等其他的配套更完善，我居住也就更舒服了。可能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可能区域里边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政策在限制着？比如说通州，通州的话是不是还依然是我现在如果是通州的户口，我可以在通州买房？ 是这样。 其他的您可能现在还是不能在那边买。 通州的限购稍微严格一些，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到网站去查一下，到中介公司官网，或者你要想省事儿的话，直接去一个门店问一下，这最简单的。因为限购政策还是比较条款比较多，你问一下，这样给你，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是， 所以很复杂。 是的，是的，是的。好，这个买房呢，这个孔丹给了一个大方 方位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些建设， 东南西北都说。 我想就是如果买房的要买房的朋友，肯定他们也会考虑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关系，就像我们说到的未来的几年的它的一些建设，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去雄安旁边住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在那个廊坊那边说，哎呦，现在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廊坊特别好，我就准备在廊坊换一大房子，未来肯定会升值的。我觉得也挺好，大家都会在关注未来国家的一些发展，这个是和我们也息息相关的。说完了买房，因为买房政策呀，包括它的成交量也好，包括它的区位也好啊，这个是每天都在变的。 是。 包括我们去看，比如我们看我爱我家的 APP 也好，每天都有不断的新的房源出现。 是。 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优质的房源被我们的客户选走了，等等等等。还有一个方面是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这也是国家政策的一个导向，就是以租代售，以租代买，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完善这个租赁的房屋的租赁市场，您也再给我们分析分析现在的租房市场，您觉得怎么样？ 租房市场现在是越来越受重视了，所以其实从2014年就政府就开始提高租赁市场地位，要培育发展租赁市场。所以现在从2014年到现在，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租赁市场发展的一些文件，现在顶层设计基本上挺好的了，现在就差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具体的落地实施，一些细则的落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二三线城市或者是1.5线城市在租房的相关的，比方说社会福利啦、落户啦、教育医疗了等方面都已经出台了一些细则。所以现在租赁市场的发展是非常红火的。包括北京在内，北京上海也一样，现在租赁市场发展也非常快。最给大家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品牌公寓崛起，出现了很多知名的品牌公寓。 是的，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租房的人基本上都是以90后成为主力军了，80后已经都老了，都租不动房了，就开始买房了。 是。 现在租房的主力军有90后。90后这批人呢，不像我们80后或者70后，当年还住过地下室，什么住过很条件很破的房子。现在90后一般毕业之后，不光是喜欢租房，而且是我要住有品质的房子，像住酒店一样的享受，所以现在品质公寓也是崛起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选择租房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我更愿意去租房，而不是说把钱一笔砸在不动产上，不动产也就意味着你的钱就不能动了，就在这限制上了。 是。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创业，我愿意旅游，愿意观光，愿意和好朋友搞一点事情，所以他不愿意把大量的几百万资金就限制在房子上了，而是说我租一套房，然后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我都用来搞创业，搞一些项目，搞一些自己愿意搞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现在不还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看完租客非常喜欢租房，还有现在业主也愿意出租。像放在过去几年我们很头疼的就是作为中介公司来说，就是房源很难获取。你要劝说业主出租房子得费尽口舌，因为业主他宁可房子空着我都不出租， 是 觉得房租收益太低了，我租出去还这么麻烦，再给我破坏了，未来卖还卖不上价去。所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业主一是房租收益还不错，租金毕竟是涨了一些了，所以租金这个收益还是不错的。再就现在有很多的长租公寓，比方我家相遇这边能做长期的托管，不用你费心了，你把房子托管在这边，你每个月收房租就行了，或者一年，甚至提前一年把一年的房租全部给你。所以现在也愿意把房子托管过来。再就尤其现在房地产税现在进入一个快车道了，马上要落地了，所以一些业主也是有这个心情，有这个心态，愿意把房子拿出来给大家去出租，然后获取一定的收益。所以现在供需两端需求很旺，供应也旺盛，需求也旺盛，国家有鼓励支持，所以整个的现在租赁市场是非常红火的。 其实租赁市场一直都会有一个问题啊，当然找正规的中介公司，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小啊，就是您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一些问题会越来越小。但是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应该就是去年吧，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导致很多区域的房租啪一下涨了很多，所以这个房租的不稳定性其实是大家就是租客们他会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今年我租的5000，而且我费劲巴拉的我把这个 都布置好了， 结果第二年人家说我要卖了， 我闺女要生孩子了， 对对对， 我儿子要结婚了，我这房子要收，他的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导致很多的租客觉得，哎呀，租房子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我还是要买房子。对不对？ 相对于租金的不稳定来说，其实租赁关系的不稳定是更头疼的。 没错， 就是我宁可我多给你点钱，你别让我搬家，我愿意长期在这里租房，生活稳定，这是最头疼的。其实现在国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一是新版的租赁合同已经出台了，就尽量的保障租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租赁权。再就是现在国家也鼓励机构租赁，就类似于我家相遇这样的。为什么国家鼓励机构租赁呢？这个机构租赁首先是我们在承租客户房的时候基本上三年起，三年到五年、哦、一部分房子是来自于个人的业主，还有一部分房子是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些资金基金啦、啊、大量的资金来源呢，可能承动的收购一些项目把它改造成公寓。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给客户一个完全有保障的一个长期租赁， 就很稳定、啊、 很稳定。首先出现问题了，你和业主不需要直接面对面沟通，如果这个业主想违约，首先我会帮你处理一切问题，因为中间你是有一个 合同 租赁专业的经营机构来帮你来打理这一切的，它可以保证一个长期的租赁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我不愿意和业主直接签约租你一个房子，你天天来烦我，今天看看我是不是后害房子啦、啊 嗯？ 是不是怎么样了？天天盯着我。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选择品牌公寓，就像住酒店一样，我住到里边不光是享受上帝的待遇，而且是我直接和机构签约，我根本就从头到尾我见不着业主，业主也不用说费劲巴拉的我过来看看客户靠不靠谱啦、啊破坏房子啦，都不用担心。所以现在这种专业的租赁经营机构是未来一个发展方向，才能够保障一个租赁一个长期的持有长期的一个稳定性。所以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把租房就租赁专业的经营这一块单独成为一个科目了，就是原来可能都揉在经济行业里，但是现在它单独出来作为一个国民经济分类了，它就叫做租赁经营。所以的企业可以单独的领业执照，然后这算是单独的一个行业吧，所以未来还是很有保障的。 好，今天特别感谢孔丹跟我们聊完了之后啊，聊了应该不到一个小时，让我们觉得豁然开朗。 是 不 都挺好的说的， 对，就是至少我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们大概看清了前方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因为我们、还是我们习大大说的那句话是吧，房子是用来 住的 啊，甭管您是租也好买也好，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特别安全的安稳的家，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没错，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一些大的问题，其实拆开来我们都能聊很多很多。以后反正时间长，我们可以这个更把这些问题细化。比如说刚刚咱们说到了区位，我现在有800万的现金，我要在哪买房，这个回来我们再让孔丹再给您一个具体的一些建议，以后再说，好吧。而且呢目前来讲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先价房啊等等等等，好像这个疑义也都挺多的啊，也有一些不断的消息出来，以后呢我们节目里边呢也会慢慢的再跟大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好吧。今天非常感谢孔丹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谢谢孔丹， 谢谢大家，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开心茶馆。今天是周五了，我们在这儿呢也要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了。下周一呢要回答大家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住在全拼876@163.com。下周一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